南唐败阵那个北宋营，无料想中了南唐空城计，只困得李无量草百无救兵，有一位东窗驸马高怀德披马单枪苦战争，寡不敌众难取胜，十几百人退回城，幸有英勇陆正英，闯出重围搬救兵，搬来了曹氏三春令人马，前不嫌心到美容，且不言大兵杀奔寿州的单表，那为母子曹巧高穷高寻宝，报号要到南唐地，你看他披马单枪奔往寿州城。这一天准保催马正前走，临面前有一座高山，把路横在那路洞里，闪出大烟彩一面，朗朗大字写得更清，上写着双锁高山南凤岭，女改住刘金丁住此山峰，年长二九一十八岁，直到如今还未婚成，有人若从山下边过，他得留下真姓和实名，还得与姑娘我们比比武武，和他见一个高的胜败输与赢，比住了姑娘的文武刀马衣，请上高山大的花灯，比不住姑娘的文武刀马衣，想过此山万不能，高君宝看罢匆匆怒，无名大火往上升，丫头立牌招呼太狂傲，藐视天下众英雄，把梨花银枪抖几抖，呵哧哧打起穿了一个透窟窿，将银枪挂在德胜钩上，背后取出来兵器一宗，竹节钢鞭赛虎尾，单锋短剑力无穷，只听得啪嚓一声响，招呼牌打了一个碎灵钉，高君宝扯起大牌刚要走，惊动了王牌喽罗宾，小王牌正在山头站，叫一声小将要失听，扯起大牌你莫走，你等我兵，我们姑娘得知情，你若等着是好汉，你若走了非英雄，君宝说是好好好，我正有会会这个蠢夫精，看看丫头前有何能，小王牌立时回身上山寨，霎时来到聚义厅，见了丫鬟说一遍，小丫鬟急忙逃到绣楼中，见了金定尊小姐，启禀姑娘得知情，山下来了一员小将，那个小子本是一个混账虫，扯起大牌还不算吗，咱们言语不大好听，他妈怎别的咱不恼，他妈咱山前地山后地山左地山右进的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八间半的个母兔子，小姐说怎么样，丫鬟说成刘金明，冲怒只气得柳眉之力把心眼圆正，

桃金日明月，雷家寺桃金不宁成，这个摸裙宝带宽有四指，杀人的宝剑就在那个俏女城，那个无舌抬裙遮着马面，密密匝匝的上定金顶，下身的中一本是莺歌绿，那个黄金宝灯放光明，七匹书走阵万冲锋，冲锋走阵桃花马在他那双手托，追军命取将魂，追魂取命那个秀容大刀亮又明，只见他催动人马把山下摆开了阵势要交锋，眨眼间丫头催马到前进，曹军宝用枪一指把话明，说道是少爷等你多一会，来来来见一个高的胜败输与赢，刘金鼎雷马青刀仔细看，连人带马好一次分装成，

有名，一个人执掌两口印，带管山东五虎兵，子不言父高怀德，他的本是东床驸马公，梅荣光是我的母少爷，我本是监制玉叶生，姓高名纯字尊宝，南唐报号路过紫山峰，丫头你立牌招呼太狂傲，扯旗搭牌少爷欢笑气不平，我要你下马求饶开不离行，肩定挺过来前后花不得小肚咕咕来好肚咕咕，我的你是哪一个，那么远了是到我们的故乡公，你乖徒弟说话带着个山东味儿啊，寡了不劲那么好听，怒就问你当问我，那么你不问我偏告诉，头辈爷爷刘明远，二辈爷爷刘汉中，三辈我父刘大奶在河东那个刘翁的家前八成城，我这母亲老高明，受过刘旺三次封，大个刘龙，二个刘虎，刘天定九是母的命，我们连长二九一十八岁，那么直到入军刘关城，咱二眼眼貌武艺都相等，小将军情胜高山，咱不倾城，呀呀呸，军宝闻听高声喝，你这黄毛丫头要成精，文英大师应当尊重你，这样脱口而出看得清，招呼牌朗言大语骄傲任性，少爷我今天要管管你，不容丫头的眼目空，看看你能是我能，说把你枪穿心思，刘大姑娘忙遮影秀容，到家中了梨花银枪杆，小将军住手吧，你且小不听，吾自幼读过诗书学过武艺，昼夕问夜夕舞，苦苦的用功学成了如桃三六子兵法，洗尽了海兵布阵纯属无意听从，将军你